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来聊聊音乐方面的话题。国家大剧院第十届五月音乐节5月9号到26号举行。这次的音乐节是以小提琴为主题，以名家、名曲、名琴为主线。那大家都知道，小提琴是西方音乐中最为重要的乐器之一，也是室内乐中出镜率最高的主角之一。小提琴不仅音域宽广，音色优美，演奏的手法和表现力也极为丰富，几个世纪以来都深受广大音乐爱好者的喜爱。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聊聊这小提琴的名家、名曲、名琴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今天咱们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音乐节的艺术总监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而这一次他也带来了自己珍藏的两把珍贵名琴。第一把是耶稣瓜奈利1734年制作的名叫李琦的小提琴。这把琴是吕思清的好友、音乐爱好者、艺术收藏家、企业家 Z 先生提供。另一把是斯特拉迪瓦里克里斯比小姐1699，由名琴之父斯特拉迪瓦里打造。这把琴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珍藏了数百年，现在是由慈善家李大伟收藏，而吕思清也将在与墨尔本交响乐团合作的音乐会上使用这把琴来演奏。在音乐节的发布会现场，吕思清就使用这两把小提琴演奏了同一段旋律，让大家充分感受到名琴的不同性格。吕思清还把小提琴的演奏形象的比喻成品味红酒。好的红酒一般有点酸，有点涩，但又不能太酸或太涩。小提琴的演奏就像红酒一样，有技术也要有情感，不能只追求一头，要达到技术与情感的平衡合一。说到中国的小提琴演奏名家，即使您不是古典乐的爱好者，吕思清这个名字您也不会陌生。大家都身边有不少家长朋友，平时督促自己孩子学习器乐，每次欣赏音乐会的时候，散场之后留下来的也都是琴童和琴童的那些家长们。而大家对知名演奏家最感兴趣的点，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学琴经历，希望能从中学习和借鉴到一些经验，让自己或者自己的孩子少走一些弯路。那说到吕思清的学琴经历，他1969年出生于山东青岛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文字编辑，母亲是一名护士。父母虽然不是搞音乐的，但对音乐的热爱却超过了很多专业人士。吕思清的大哥、二哥都是6岁左右开始学琴，因为没有乐谱，父亲四处找人去借，还不断地给专业人士写信索要，自己则每天在凌晨4、5点起床抄谱。吕思清3岁就开始学小提琴，到了4岁半，他有了一把属于自己的琴。父亲把教前两个儿子积累下来的经验都用到了他身上，而他也的确很争气。不久之后，父亲就跟不上吕思清进步的步伐了，于是开始带着儿子四处拜师学艺。1978年8岁的吕思清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学生。3年后，他又被选中远赴英国的梅纽因音乐学院学习。在别人眼里，吕思清就是那个被命运眷顾的宠儿，但实际上从事音乐也是一场冒险之旅，很多和他一起走过来的天才少年都折戟沉沙，只有吕思清成为了少数的幸存者之一。 1987年17岁的吕思清获得了第34届帕格尼尼国际小提琴比赛第一名，而在他之前，因为严苛的评选条件，第一名的位置已经空缺了12年之久。19岁那年，吕思清到了美国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深造，他的老师是著名的音乐人德罗西·迪雷。有一次迪雷就问他，对职业演奏家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吕思清当时回答的是琴拉得好，而迪雷告诉他说，首先要具备的素质是耐得住寂寞。毕业之后，吕思清就留美开始了职业演奏家的生涯。艺术行业的竞争是特别激烈的，好的乐团只要有一个空位置腾出来，马上就有数百人去报考。和吕思清同时期出国的同学，很多人都在面对生存还是艺术这个问题的时候选择了转行，而吕思清一直在坚持，直到1992年在美国的阿斯彭音乐节上，他接连演出了四场，尽情发挥了自己的音乐才华，美国音乐界开始知道了一个叫吕思清的中国年轻小提琴手，他的琴声也从此遍布世界各地。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年的五月音乐节演出阵容可以说是盛况空前，有来自国内外的十几位小提琴演奏家共同助阵，选曲方面包括了巴洛克时期、古典主义时期、浪漫主义时期以及20世纪的中国作曲家作品。与此同时，今年不少小提琴家还会带着出自制琴巨匠之手的珍宝级的名琴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带领观众踏上一场专属于小提琴的名琴之旅。咱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小提琴这种乐器，它有四根弦，琴身大约是 35.5 厘米，由具有弧度的面板、背板和侧板粘合而成。关于小提琴的起源，史学家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认为小提琴是起源于乌龟壳琴，说有个年轻人在沙滩上散步，忽然听到一阵悦耳的声音，他仔细一找，原来是踏到了空的龟壳，龟壳震动发出的声音。他回家一琢磨，就发明了一种类似于空龟壳的乐器。还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5000年前的斯里兰卡有一位君主名叫瑞凡纳，他把圆柱形的木头掏空，制成了和中国的二胡极为相似的乐器，并把它取名叫瑞凡纳斯特隆。随着贸易的往来，瑞凡纳斯特隆琴也流传四方，就是小提琴的鼻祖。16世纪到18世纪，意大利的小提琴制造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出现了四位杰出的制琴名匠，而18世纪以后，世界各国的小提琴制造业就都是仿照意大利这些小提琴制作者的琴形和尺寸来制作小提琴。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大师，但其中最有名气也最有故事的一位，可能还是意大利小提琴家、作曲家尼科罗·帕格尼尼。说起这次五月音乐节的开幕音乐会，汇集吕思清、宁峰、黄蒙拉、陈曦、黄斌、刘潇这六位中国小提琴演奏家，而他们当中有四位都是帕格尼尼奖的获奖者。这个帕格尼尼奖是国际上最重要的小提琴比赛之一，它就是以尼科罗·帕格尼尼的名字来命名的。比赛举行的地点也是在帕格尼尼的故乡意大利的热那亚市。帕格尼尼是1782年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小商人，没受过多少教育，但非常喜爱音乐，是一个吉他和曼陀林的业余爱好者。小时候，帕格尼尼的父亲就教他弹曼陀林，并且请了一位剧院的小提琴手，在他七岁的时候教他小提琴。后面的故事大家就都能猜到， 这又是一个音乐神童的成长经历。八岁作曲，十二岁开演奏会，十三岁开始旅行演出，成名甚早，而且是享誉欧洲各国。有人说，帕格尼尼的身体条件似乎天生就是拉琴的，他的肩膀、手肘和手腕关节都异常的柔软，而宽大的胸脯也使他不必使用肩垫和塞托。帕格尼尼的小脑还特别发达，听觉也是格外灵敏，即使是调音不准的琴，他依然可以拉出准确的音来。不过，帕格尼尼在艺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备受疾病的折磨。他一生中几次死里逃生，四岁的时候，一场麻疹和强直性昏厥症让他差点进了棺材，七岁的时候又险些死于猩红热，十三岁帕格尼尼患上了严重的肺炎，不得不大量放血进行治疗。四十六岁的时候，他突然牙床长满了脓疮，只好拔掉了几乎所有的牙齿。牙病初愈，又染上了严重的眼疾。过五十岁之后，关节炎、肠道炎、喉癌等疾病不断向他袭来。后来他的声带也坏了，成了哑巴，只能靠儿子按他的口型做翻译来与人沟通。可见他一生的成就来得多么不易。1840年5月27号的晚上，这位被誉为小提琴之神的音乐家离开了人世，享年58岁。帕格尼尼的演奏把小提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不过由于当时他的技巧是保密的，他生前出版的作品非常少，绝大部分都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出版。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就是24首随想曲，其中的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钟声又是代表作，也被李斯特改编成了同名的钢琴练习曲，传于后世。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中国年轻的小提琴家黄蒙拉演奏这首钟声的片段。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开始聊起。本届音乐节的主题是小提琴。小提琴这种乐器有一个美誉，叫做乐器皇后。虽然是皇后，但曾经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上最杰出的小提琴家却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直到接下来这位人物的横空出世，世界琴坛才真正有了女性小提琴家的半壁江山。而在她之后，杰出的女小提琴家更是不断涌现。这位著名的女小提琴家就是韩裔小提琴家郑京和。郑京和的郑氏家族在韩国乃至在亚洲都是声名显赫，因为他们家七个孩子中间有六个是音乐家，其中还涌现了三位国宝级的音乐家，就是郑氏三重奏的小提琴家郑京和、大提琴家郑明和、指挥家兼钢琴家郑明勋。姐弟三人都毕业于著名的茱莉亚音乐学院，此后又都通过获得国际音乐比赛的大奖得到关注，从而登上世界音乐舞台并活跃至今。上世纪70年代，世界上有名的小提琴家几乎都是男性。1970年5月，年仅22岁的郑京和站在了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的舞台上，代替著名小提琴家帕尔曼与伦敦交响乐团合作，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结果技惊四座。此后，郑京和的足迹开始遍及世界各地，征服了全球无数的乐迷。少年成名的郑京和一路走来看似顺风顺水，然而2005年他的左手无名指意外受伤，郑京和不得不黯然告别舞台。 在不能演奏的那段时间里，郑经和却觉得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受伤两年之后，他回到母校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帮助青年音乐家成长。2011年，他以巡回韩国四场独奏会的方式复出。小提琴的演奏方式对肌肉和关节的机能要求极高，许多小提琴家在40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无可避免地走下坡路了，而郑经和复出的时候就已经63岁了，这个年龄远远超过了通常小提琴家的黄金年龄。郑经和说，当他与这奇妙的带着无限色彩的乐器紧密相连的时候，就不可能丢掉激情。他对音乐的坚持，对于音乐的积极乐观，都是来自母亲对他的影响。郑经和的母亲曾经在美国开过一家餐馆，有一天餐馆发生了火灾，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没了。母亲却跟别人说，别担心，三个月后我会重新把餐馆开起来。换作大多数人可能都要哭诉自己的坏运气，但是他却只是说别担心。而母亲这样的态度也让其他人印象深刻，都愿意借钱给他。所以三个月后，郑经和的母亲真的把餐馆又重新开了起来。郑经和说，正是这种积极的力量始终影响着他的音乐道路。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节目，我是田阳。今天咱们从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说起，跟大家聊了不少小提琴名家的故事。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想再跟大家聊聊这个名琴。不过咱们啊，不去追根溯源那些意大利的古老名琴，而是说说咱们北京的技师用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技艺来制作的小提琴。说起意大利的克莱蒙纳小镇，是因为传统小提琴的制作工艺而闻名世界。制作于1715年的克莱蒙纳人小提琴，更是代表着著名制琴师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的最高成就。由于小提琴的琴身是用各种不同的木材来制作的，在保存方面并不容易。一次在国内的一场推介活动上，有位艺术家就开了个脑洞，说木材的生命有限，能不能以中国的古法黄金技艺，用贵金属的材质来仿制世界名琴呢？艺术家的一句谈笑让工美集团动了心，而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高级技师龚占坤的肩上。刚接到仿制任务的时候，龚占坤连小提琴每个部位的名称都叫不上来，对琴身内部的结构更是一头雾水。如果是一个普通机器，可以把它拆开了仔细研究，但是这小提琴不一样啊，尤其是这把古老的名琴更不能随便拆了。于是龚占坤一边搜集和这把名琴相关的资料，一边请教小提琴演奏家和专业的制琴师，从琴头到琴身，他为每一个零部件都绘制了精密的图纸，足有30多件。龚占坤平时做的是首饰，他所运用的古法黄金技艺，就是用古代制作黄金器物的技术来打造现代的贵金属艺术品。金属和木头制作工艺那是千差万别，制作金属小提琴用的是精密而少用切削的施蜡铸造法，这种技艺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先是用蜡做成铸件模型，再用耐火材料填充泥芯，加热烘烤之后，蜡模全部融化流失，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了空壳，再往里头浇注金属溶液铸成器物。熔炼之后压制而成的琴身面板只有2毫米厚，怎么敲出合适的弧度就成了难题。敲击的次数少了，达不到想要的弧度， 敲击太多，金属材料很容易变形，影响平整度。一块面板需要手工捶打上万下，这是龚占坤琢磨出来的最佳频率。难题还是一个接一个，焊接琴身面板和立边时，由于操作时间过长，龚占坤护目镜的镜框都融化了。小提琴的体积可比首饰大得多，焊接的时候围着它转太费事儿，必须得让小提琴动起来。龚占坤就自制了一个旋转轴，他左手拿焊枪，右手拿镊子，一边焊接一边旋转，最后做出来的立边和面板完美贴合，顺滑流畅。入行25年的龚占坤花了6个月的时间，用贵金属材料手工还原了18世纪意大利的名琴克莱蒙纳人，并且在意大利的博物馆进行了展出。当地的专家特别仔细严格地查看了这把金属小提琴的每一个部位，他们认为这一定是专业制琴师的作品。当听说咱们的技师从来没拉过小提琴，是位不太了解小提琴的门外汉时，他们也惊讶极了。这一次，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在一把琴上产生了交融，迸发出了炫目的火花。好，今天时间有限，关于小提琴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听一首非常特别的作品，是2015年的春晚上著名音乐人刘欢、钢琴家郎朗和小提琴家吕思清共同合作的一首《从前慢》。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记得早前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 活动进口野生海参作为礼物买给妈妈就很不错。我妈妈就跟我撒娇说啊，自己60多岁了还没吃过海参呢。 想想也是啊，在外打拼的我们视野宽了，吃什么山珍海味都不稀奇，可妈妈在家还是围绕着菜市场那些鸡鸭鱼肉转悠。 哎，是的，特别呢，人到中年以后啊，总是想把好东西尽所能的给爸妈。 是， 这次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进口野生海参哦，专柜呢价格要1999元、因为呢是持有捕捞证的，没有养殖成本，再加上独家直营渠道，我们的价格很划算哦。 是， 今天活动当中订购一盒直接送两盒，等于说呢花1999块钱就可以直接带回家3盒600克的野生海参。 是， 要是隔2天吃一次，其实能吃少一年的哦。 嗯， 还要再赠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个，解决了海参泡发的难题。注意了，还有赠送价值680元的2米乘以2米3大规格的水洗棉高档夏凉被一床，亲肤柔软，直接盖特别舒服，而且呢还可以水洗。订购咨询热线呢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那我们也是赶紧来看一下订购的情况。手机尾号1565的邵先生是订购了4套，准备给岳父母和自己的父母两边都准备上。还有0069的赵女士是订购了2套，说每次买菜都愁的哈，海参啊倒是从来没想过，主要是之前啊觉得太贵了，这样算下来10几块钱一次，倒是和买条鲫鱼差不多了。还有8595的吴女士是嘉定，说吃了你们的海参之后啊，觉得这个口感还是蛮好的。 是的啊，因为野生的海参呢是自己在自然的深海里自然生长的，经历了多次的休眠期嘛，它和天敌做斗争呢，小小的身体里聚集了大大的能量。也许呢它的个头不是特别的一致啊，也不是说一定会非常的大，但是呢它营养会更聚集， 是 口感上呢会更加的劲道。那这款海参呢就是纯进口纯野生的，全部都是持有进出口检验检疫证书的，而且呢还是一级品的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自家吃送人都是能够拿得出手的。 是，没错，4007106108 4007106108，我们的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只要记住几个关键词：一、进口；二、野生；三、价格非常的实惠，专柜1999元一盒，三盒就是5997元。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只要1999元，可以吃上小一年的时间，再送您价值299元的海参泡发杯，然后呢还要再送给大家价值680元的可水洗精品夏凉被一床。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记录曾经发生的故事，展现不为人知的传奇。纪实传奇，北京故事广播，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00楼。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苦。